嘿，你还在刷微博玩游戏吗？少看电脑手机，减少辐射的伤害，午休小憩一会儿，让整个下午元气满满。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悍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龙溪滑雪场开始试滑了，11月25日至12月8日，平日仅需30元，周末仅需50元，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市，预约电话010-8928-2288。 360度全景天窗，100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原价776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人只需69，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哦。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自2017年12月1日起实行。根据条例，办公用房项目的建设资金由预算资金安排，且来源不得有下列情形：挪用各类专项资金，向单位、个人摊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接受赞助或者捐赠，其他违反规定的情形。条例明确，机关、人民团体有未经批准建设办公用房，办公用房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不符合规定等违法建设行为的，根据具体情况责令停止相关建设活动或者改正，对所设楼堂馆所给予收缴、拍卖或者责令限期腾退，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监会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在北京、河北等14个省市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3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我是李阳阳，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曾有一次晚餐和一个梦，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是肥皂香水烟瘾唇膏， 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 到的一首歌来自张艾嘉演唱的《忙与忙》，你可以听到哈，就是在歌曲当中运用了很多的环境音效在歌曲间穿插衔接哈，并且呢歌词也是描述的是都市女子的一天，那音乐的演唱形式也是用民谣的形式来演唱的，真的就像是一部声音的传记电影一样。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条简讯，12月3号至5号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将在浙江乌镇举办，大会以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世界互联网再次进入乌镇时间。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无印良品的《身边》。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 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用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青春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的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排气好好演练，陪你母亲打八圈，为你写下吟游诗篇，感觉就像触电，才会对我想念，非常想念。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的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的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帮你的爸爸戒烟，帮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很炫，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nely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免费办理各大银行无抵押信用贷款，无论你是有房子有车子，还是有保单有工作，都可以免费办理无抵押银行贷款。信用贷款就找新泰普惠，电话微信同步：18518101000，18518101000。 北汽绅宝推出36期包牌贷，包牌包税包保险，月供1860，只要12800，绅宝就能开回家。详询北京汽车房山永超 4S 店，8931226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有人会 这一首歌是王铮和水木年华当中的卢庚戌一起演唱的《没有人比我更爱你》。那这个歌呢，很明显啊，就是流行风格演唱的嘛，但是呢，其中也会有一点点那个民谣和蓝调元素在里面。你听它的歌词，很明显有很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并且呢，有一点点的细腻度在里面，就听起来感觉这个歌像一部文艺片一样。并且你可以听到王铮在表达歌曲的时候有他自己很真实的感情在里面，好像在讲述他这些年的真实的心情故事吧，没有那种大悲大喜，那只有淡淡的哀愁和触手可及的简单情节在里面。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陈晓东的《简约主义》。 平凡淡然不是没在意，是不想刻意，自然不等于未够深刻，未够真挚，不必口述我真心，留待你来发现。甜蜜说话，狂热故事，末世的坊间不断在流传。然而平实恋爱，重新发现，不要相信假象谎言，沉迷一天半天。简约主义方是灵验，归于最自然，实在不必欺骗，亦没一点必要改变。盟誓诺言不等于绝对真心，绝对不变，不必出动我的天，情共爱才兑现。甜蜜说话，狂热故事，末世的坊间不断在流传。然而凭实恋爱，重新发现，不要相信假象谎言，沉迷一天半天。简约主义方式灵验，归于最自然，实在不必欺骗，亦没一点必要改变。甜蜜说话，狂热故事，末世的坊间不断在流传。然而凭实恋爱，重新发现，不要相信假象谎言，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晓东的《简约主义》，很好听，很流畅的一首歌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我想这个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这是2006年的时候张韶涵推出的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并且呢，我们来回忆一下那些年哈，在2007年的时候呢，张韶涵凭借这首歌也是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并且在2009年的时候，北京春季高考作文题目也是由《隐形的翅膀》这个歌改编而成的。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您可以关注95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并且点旁边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接下来继续听到周志平的《青梅竹马》。 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心藏在深锁的抽屉，是 谁和谁的声音留在泛黄的相片里，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但那些魂萦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今天是12月4号，全国法治宣传日。宪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普遍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今天是12月4号，全国法治宣传日。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沪 物中转、货物存放、货物配送。这里的场地足够大，涿州市大石桥新发地市场，诚邀有识之士前来洽谈，共谋商机。财富热线13733379099。 一座古郡，流传了千百年佳话，跨越了2300多年星辉。三国演义从这里开篇，桃园义气到此处寻根。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从这里开启他的传奇一生，为水晶注解留下不朽巨著。李道元从这里出发，游历华夏千山万水，诗人贾岛在这里推敲苦吟，六祖禅师慧能，易经大师邵雍从这里开宗。千年文化积淀，八方文化交融，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原谅，也知道一下，我喜欢看你不好意思模样，晚上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 我也想。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等等，去哪里晚餐，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 有你互补更完整。 从此这两个人不想分开了， 天生一对，就算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我的怎么想 都有你陪着， 天生一对，你越永远爱的天真， 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难缠，珍惜相遇的缘分，相爱着。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 有你互补更完整。 爱了，从此就两个人。想分开了，真的，真想你的，就算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未来怎么生， 都一起走着， 好单纯，天生一对，你越永远爱的天真， 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 从此手跟我紧了。 永远爱的天真， 我们很渺小。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听到的这一首是由郭采洁和张栋梁对唱的《天生一对》。听张栋梁的声音就好像嘎嘣脆的感觉，给人脆脆的那种感觉。那郭采洁呢，则是性感又甜甜的声音，他们两个这个声音搭配起来完全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有没有被甜到？好，这首好听的男女对唱之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 将星光轻轻轻轻挂在窗角，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寄望。一丝丝温柔裹进了醉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裹进了醉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星光将梦儿悬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愿藉着一室花香，将未来甜蜜构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将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美梦。一丝丝温柔裹进了醉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裹进了醉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愿摘下千束星光，将梦儿悬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愿藉着一室花香，将未来甜蜜构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 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情歌哈。但是抛开情歌不谈，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满天繁星，有时候躺在院子里的床上数星星，星星对你眨眼睛，但是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星星了吧。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继续听到李宇春的《少年中国》。 火中用来偷玩的光，头摇晃才能对回文章，当晨风绕过梅花掌，你的肩马蹄也追不上，大瞌睡先生大手掌，柳树叶放在唇边回响，一滴墨一朵梅花瓣，牵着手留下一缕芬芳，在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多年后青梅竹马想起还觉得一阵忧伤，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仙气和谦虚的锋芒，一根阿骨无法隐藏四周回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楼一样飞翔，这边疆草儿有点发黄，一壶酒还在胃里晃，狼烟汤温暖你的刀枪，屋檐下燕子做了新房，拆开新时间老了爹娘，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我的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年少的壮志雄心至今还觉得豪情万丈，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携手五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四周回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楼一样飞翔，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四周回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 听到这首歌来自绿春，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北京南洋森林两厢工厂店盛大开业，工厂价格一站式服务，九大系列全屋定制，承接工程实木套房、高端红木、榆木、欧美家具、软床及功能沙发。南洋森林专注家具20年，全国百家加盟店，地址南六环两关路出口，0106033-8820。 老公，现在装修水太深，价格贵，时间长，咋办呀？ 找本城装饰啊，主材由华耐整装清景打造，90平米6万块，35天完工，而且装修现场直播，咋样？定了吧？良乡苏庄桥北100米，2000平米大展厅，欢迎您，6936-6636。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年末特惠促销季，即日起到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购车抵用券，参与周末团购还可获得活动当天摇奖机会，多重好礼等您来抢，抢购热线010-6137-7777。 岁末抄底感恩聚会，12月90日盛通长阳店岁末抄底聚会来袭，10多家家居品牌凌厉出击，砸金蛋赢现金大奖，下单越多惊喜越多，连单送好礼，连的越多送的越多，成交客户满1000元即刻抽奖，幸运1212元免单等您来抽，更多精彩欢迎到店咨询，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 北京泽汇小额贷款公司是金融局批准单位，历经5年，以优质的服务、便捷的流程、低廉的成本，为本地区企业创业者提供贷款服务。地址：房山区燕山燕房路99号金融楼，电话：136-1137-8980，136-1137-8980。 昌河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昌河 Q25、Q35聚会外援，昌河铃木全息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金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金发昌河 4S 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0312-366-656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成功。 心的懦弱，那头离得比较远。悲伤是伤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我怎么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当我曾说在黑暗里面， 听到这首歌来自伍佰的《爱情的尽头》，你听这首歌或者说听伍佰的其他歌曲，你会觉得伍佰唱歌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太多的点缀和装饰，如果太多的乐器伴奏的话，你反而会觉得有点多余，因为伍佰这种声音太有特色了，让人不得不这样认为。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于台烟的《亲爱的宝贝》。 相逢。 大千世界就好比弱水三千，有无数的未知和诱惑萦绕在每个人周遭。我们的音乐就像那一瓢饮，您的